择，我不知道是对还是错。你的决定在那一刻从此没有了我。你把我的爱当作什么？我爱你不是你给的施舍。你的承诺就像种假设，怪我对你放纵，放纵的太多。你不是我要的女人，怪我太过认真。是不是你把我的执着当作资本？我把我的爱给你，是我太过单纯。我把你锁在记忆的门。你不是我要的女人，怪我太过愚笨。看不穿你温柔背后还藏着恨。我把我的心给你，你却还我残忍。我现在把自己给真心爱我的女人。 Thank you.